你好，我是王天一。不知不觉间呢，又一个40期的机器学习专栏也已经走到尾声。在专栏里，我从理解概率的两大流派入手，以每种流派中各个模型为主线，对统计机器学习和贝叶斯机器学习做了系统的介绍，并从这些模型当中梳理出它们之间关系的脉络，尽可能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理解模型内部的关联。从内容上看呢，和上一季的人工智能基础课相比，这一季专栏聚焦于机器学习这一个点，力求更加深入地挖掘这个主题。那增加深度就意味着提升难度。无论是写作的我，还是阅读的你，都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理解和消化。这在专栏读者的反馈当中呢，其实也是有所体现。理解事物的时候啊，我们都习惯从感性的认知入手啊，这是由人类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。可是要从感性的认知进化为理性的思辨，你还是不得不和那些恼人的符号还有讨厌的公式来打交道。然而这是学习的必经之路。直观而具体的认识虽然容易理解，它的适用范围却相当有限。要解决现实问题，就必须将认识上升到知识的高度，而知识的价值呢，又恰恰蕴含在复杂公式所体现出的规律之中。具有普适性的抽象规律才有学习的价值。那在机器学习里，各种各样的模型某种程度而言其实也是简单具体的实例，像诸如局部化和集成化这一类的方法才是支配模型演变的规律。正是这些规律和统计学习的理论相结合，才让机器学习变得魅力无穷。于我自己而言呢，这个专栏也带给我很大的收获。工作上的职责所在，让我接触了很多关于教学的文献还有范例，其中一些国内外教学名家的课程真的堪称是醍醐灌顶。虽然学科有所区别，但这些大师总能深入浅出，化繁为简，把深奥的道理以老妪能懂的形式清晰而准确地解释出来。体验这些大师的授课是一种享受，在艰辛的求索当中能够感受到一丝如沐春风的惬意。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，大师们的举重若轻也是来源于多年积累的深厚功底，博学多闻才能融会贯通。只有将广博的专业知识和精湛的教学技艺相结合，方能达到这样的境界。从我自己的角度看，从这个专栏得到的最大收获便是一份鞭策，它在不断提醒我对自己的提升依然任重而道远。最近几年呢，所谓的一万小时理论声名鹊起，甚至被人奉为圭臬。可是在我看来，它无非说明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，有付出才有收获。究竟练习了一万小时还是两万小时，其实并不是关键，关键在于填满这个时间的努力。如果你天赋异禀外加勤于思考，2000个小时可能就足以成为高手。可要是像那个学艺的时候竟想着射落天鹅的小孩一样，怕是10万个小时也是白搭。之所以要花费这么多的努力和时间，原因在于没有任何学问是简单的。如果以玩票的态度对待心知，那大可不必为此大费思量。可是要深入学习一门学问的话，这样的痛苦就是必经之路，奢求速成的捷径100%徒劳无功。任何一个成熟的学科呢，都是诸多天才前辈智慧的结晶。如果这些天赋异禀之人尚且需要劈波斩浪，那平凡的我辈就只有更加努力，才能在浩瀚的学海中求得胜存。经过一波又一波惊涛骇浪的洗礼之后，你才有资格去欣赏对岸无双的美景。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，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。终有一天你将为今天的付出所骄傲。加油。